要是有你经过，我怎知感情稀落，夜越黑越有繁星闪烁。若不是有你诉说，我如何挣脱枷锁，去感知那些自我起落。不知不休不甘，不思不想不落魄，不困惑。不让不吵不说，不想为此妥协什么。感谢是你曾经过，睁开整夜的花火，哪怕这一路坎坷也为我勾勒自由的轮廓。这里会有人记得，那情感不会干涸，我停止错的执着，在风暴过后平静沉默。不眠不休与不甘，不思不想不落魄，不困惑。 带刀蓦然回首 扬。疾风起命途如常，独自闯未安常，烽火映霜天，血色见斜阳。寒夜寒尽是道日长，眉目透是霜，风霜奈何藏，千针映成此去尽苍茫，气运好伤。风伤未愿去踏破山河之巅浪，一心并肩赴跌宕，看永夜的尽头霎时染天光，莫怪仰天了轻狂。风伤未愿揽千难万险与魂伤，一气之血对不忘，人依然抉择过日月万象，待到蓦然回首还故乡。唯愿去踏破山河之巅浪，一心并肩赴跌宕，看永夜的尽头霎时染天光，莫怪仰天了轻狂。风伤唯愿揽千难万险与幻想，一起失去对不忘，人依然抉择过日月万象，待到蓦然回首还 首动听的歌曲。 也许你已经拼尽了全力，可没能等到奇迹。你沉默不语，总开玩笑说要放弃，却一直没放弃。你问自己，到底怎样才算努力？熬到太阳升起，熬到夜幕降临，熬到家人慢慢老去。老天终于轮到让你做决定，现实就站在这里，你面面相觑，一边失意的孤行，一边失去逃避。你看着自己无奈的无罪抽泣，下定决心的你默默鼓起勇气去拥抱自己。看看这些努力的人们啊，奔走在无数春秋冬夏，还坚守着那份倔强，跌跌撞撞去寻找黑暗中微弱的曙光。看看这些努力的人们啊，留下那一笔满是潇洒，请别害怕风吹雨打，那有我有你也有他。老天终于轮到让你做决定，现实就站在这里，你面面相觑，一边失意的孤行，一边失去逃避。你看着自己无奈的无罪抽泣，下定决心的你默默鼓起勇气去拥抱自己。看看这些努力的人们啊，奔走在无数春秋冬夏，还坚守着那份倔强，跌跌撞撞去寻找黑暗中微弱的曙光。看看这些努力的人们啊，留下那一笔满是潇洒，请别害怕风吹雨打，那有我有你也有他。也许你已经拼尽了全力，可没能等到奇迹。你沉默不语，总开玩笑说要放弃，却一直没放弃。在谁的预料，缘分那么碰巧，没说过才好。我看着你坠落，在掉啊，在掉啊，在掉啊，我拼命追啊，在追啊。 到轻扰到，别声讨。 清风寒雨 生 生命在流淌。生活是一个牢笼，背上所有颠簸，风雨来不多，没有软弱，雷鸣又如何？所有光荣只为了等这一刻。每当我踏过重山，不回头的仰望着荣光，每当我一身的伤，却把孤单隐藏在黑暗，遥望曙光会照亮那出口，不能绝望，倔强能打救我，我只能 keep it up keep it up， 没有人能放弃我，我只能 keep it up keep it up， 没有退路不回头。每当我不错的活着，才发现生活是一个牢笼，背上所有颠簸，风雨来不动，没有软弱，雷鸣又如何？所有光荣只为了等这一刻。每当我踏过重山，不回头的仰望着荣光，的伤却把孤单隐藏在黑暗，遥望曙光会照亮那出口，不能绝望，倔强能打救我，我只能 keep it up keep it up， 没有人能放弃我，我只能 keep it up keep it up。 是死而心生，险些终结，险些缠绵，睡梦中我无数次的自问， 地下有最灵敏的爱恨，遗憾跳着辐射，只谢你一步染尘。我也算万种风情是非两人，谁能用心算负终生，幻想岁月无声，百米之后何余一分。我爱你苍凉双眼留有余温，荒芜的心狂野徒奔，你会贪落眼尘，抹去至少悔恨。 深渊里寻一个你，不负此生，不负相遇，不负我偏山苦海去，只为渡你。踏遍荆棘寻一个你，不远万里只为朝夕，纵天下不羁。翻山越岭寻一个你，不负此生，不负相遇，不负我偏向苦海去，只为渡你。踏遍荆棘寻一个你，不远万里只为朝夕，纵天下不羁，不负你。 书卷未读完，且再看。即便某日将结局可窥探，世事从来皆因果，无常谁又能死灰迷忘还？会想要的答案，容风翻动我过往篇章，容笔默写我荡气回肠，总要看着命运诉我多少种模样，容月光照见爱恨几行，容我与南墙横冲直撞，就算命注定与我义无妨。世人百态同时被姻缘给捆绑，痴欲发耳功名时，万象心又能了若指掌，算虚张还是较量，容风跟随我寻根念想，用笔墨学我断崖之上，诉我多少波澜，必要以我心丈量，容残阳渡我乱雪苍茫，容我下一章再练去伤，跃然出纸张，字字千回响。寻根念想， 容笔墨学我断崖之上，诉我多少波澜，必要以我心丈量。容残阳渡我乱雪苍茫，容我下一章怎恋绝伤。月染出纸张，字字写回响。 飞沙金戈，恩怨招惹，谁又能点燃我，洞悉我越伤害似破风。凝真的执着欲望吞没，焦灼时刻，自己抉择的结果，别奢求还能够有退缩。妄想以为我还能被操纵，无解之说，任天地坠落再历练我，我只是涅槃了自我，不说赐予我伤口重生了魂魄，历尽的时候几周的死后，赐予我以后就让我挥之方遒，燃烧的天空从没有对错。飞沙金戈，恩怨招惹，谁又能点燃我，洞悉我越伤害似破风。凝真的执着欲望吞没，焦灼时刻，自己抉择的结果，比奢求还能够有退缩。妄想以为我还能被操纵，无解之说，任天地坠落再历练我，我只是涅槃了自我，不说赐予我伤口重生了魂魄，历尽的时候几周的死后，赐予我以后就让我挥之方遒，燃烧的天空总赐予我伤口重生了魂魄，燃烧的天空从没有对错，从没有对错，从没有对错。 选择去孤注，用力 付出全部，却换来铭心刻骨。需要多少爱的风度，才能义无反顾？兴奋深邃骨也不能虚度。爱一介入骨，用尽一生去投入倾注。问心为何物，逃不过世俗。不害怕被孤单去放逐，在天空飞舞，只要你能够幸福。早就不够去救赎，用尽全力功夫，就不怕进退维谷。需要多少爱的风度，才能义无反顾？兴奋深邃苦，也不能虚度。爱一切如用尽一生去投入倾注，问心为何物，逃不过世俗。不害怕被孤单去放逐，在天空飞舞，只要你能够幸福。 总是会在这不离不弃陪伴着， 孤单总是陪伴着。 最忠诚的不是爱，而是沉默的孤单。我们都在爱情里少一点天分，所以才跌跌撞撞满身伤痕。总是要耗尽眼泪痛心的伤了一刻，才知道什么要割舍。 请不要割舍 我们折腾了多少上天的缘分，才发现世界有太多舍不得，错过了一个对的人，谁晓得。 小伤痕痛几 天就愈合，依旧还能活着， 依旧还能活着， 笑挫折，哭几回就忘了，就光了，天空黑了，我还醒着。孤单总是会在这，不离不弃陪伴着。最终成的不是爱，而是沉默的孤单。我们都在爱情里少一点天分，所以才跌跌撞撞满身伤痕，总是要耗尽眼泪痛心的想了一刻，才知道什么要割舍。我们折腾了多少上天的缘分，才发现世界有太多舍不得，错过了一个对的人，谁晓得 咬着忍着痛再往前走， 是否只有我 终 究学不懂， 爱情变陌生，错过再错，是否我们都在爱情里少一点天分，所以才跌跌撞撞满身伤痕，总是要耗尽眼泪痛心的笑了一个，才知道什么要割舍。 我们折腾了多少上天的缘分，才发现世界有太多舍不得，错过了一个对的人，谁晓得 我们都在爱情里少一点天分，才发现世界有太多舍不得，爱上了一个错的人，谁醒着。伤悲冷藏一颗死心，苦苦的追寻，茫茫然失去，可爱的可恨的多可惜。 梦中的梦中，梦中人的梦中，梦不到被吹散，往事如风，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，伤神的伤人的太伤心。 何必想何必问何处是我家，爱也罢恨也罢算了吧，问天涯望断了天涯，赢得了天下输了他。 挥别的种种，挥不去的种种，挥不了被淹没一往情深，人已无可忍，恨不得别人，害人的迷人的痴情人。 也挣扎也牵挂也不是办法，走也罢留也罢错了吗，情天涯明天又天涯， 狠狠一巴掌忘了吧。 牵挂也不是办法，走也罢留也罢错了吗，情天涯明天又天涯，狠狠一巴掌忘了吧。 梦中的梦中，梦中人的梦中，梦不到被吹散往事如风，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，伤心的伤人的太伤心，何必想何必问何处是我家，爱也罢恨也罢算了吧，问天涯望断了天涯，赢得了天下输了家， 爱也罢恨也罢算了吧，哦， 爱也罢非也罢痴情人我， 人风呼啸，对峙过命运惊涛，一身不羁桀骜，低吼天高，都踏平不住一笑，独来独往忘了为谁独傲，人心看遍张蹊跷，世间考验纷扰，我自横刀，和明天肝胆相照，是燃灯就比肩星辰，是地狱就落地生根，数越过几千卷，不如人生里浮沉，我愿写一首扬起的长风，一个心不染尘，四海纵横，不必等不必恨，自写剧本，为追随着所有心情永恒，我愿写一首扬起的长风，望你无力飞奔，不悔青春，人前路大雨倾盆，为此生也为众生，席卷前尘， 好从未欠谁分毫，于今一日月潇潇，一骑惊鸿劈开江湖修牢，人世侧目寂寥寥。是禅灯就一见星辰，是地狱中落地生根，数月过几千卷，不如人世里浮沉。前路大雨倾盆，为此生也为众生，席卷前尘。我愿写一首扬起的长风，一颗心不染尘，四海纵横，不必等不必恨，自写剧本，为追随的所有情景永恒。我愿写一首起的长风，往迷雾里飞奔，无悔青春，人前路大雨倾盆，为此生也为众生，席卷前尘。想起我们也曾是旁人最羡慕的一对，可我就是咽不下这心里百般滋味，爱就不该成为我们的负累。你身边的那位代替了我的座位，他的手捧着玫瑰，承诺余生都奉陪，而我始终学不会已被风吹散的眼泪，那失去的幸福该怎么追回？你身边的那位代替了我的称谓，能懂你真心崩溃，不让你情绪破碎，而我就应该后退，曾经这回忆里 苦的时光，请你勇敢的飞，勇敢的飞。 而我就应该后退， 黄昏斑驳隐藏着什么，是轮回的起色，暮月似火，晦明中闪烁，模糊了轮廓，执念占心紧握，镌刻朝朝暮暮的因果，面对命运翻涌，藐视戒律法则，凝神光生死间 孑然，天涯路多少去而无返， 花明月暗怎舍得不相看， 面如花灯照夜阑，世桥青僧缘不散，那堪相思牵绊，宛如大梦一场，孤酒一盏。离缘皆人间辗转，半是凄寒，半是温暖，再将心碎凄满，一泪笑谈，隔世又偿还，落一 之平凡，千山百川不敌茶干饭软。唯愿这宿命纠缠，半是遗憾，半是温暖。回忆绚烂，将你目光浸染。世事的心酸， 心酸 让一旁相伴，遥遥泊在你余生的对岸，旁观。 只愿红尘起满，回看年岁是意外，任我万劫不复还。若能护你安然，生死两端永不反渡苍澜。唯愿这人情辗转，半是凄寒，半是温暖，再将心碎积满，以泪笑谈。隔世又偿还，落一纸平凡，千山百川不敌茶干饭软。唯愿这宿命纠缠，半是遗憾，半是期盼。回忆绚烂，将你目光浸染。世事的心酸，任一旁相伴，遥遥泊在你余生的对岸，旁观。 散落，恋人们匆匆，我的爱情闻风不动。翻阅昨日仍有温度，梦缠的心事，恍恍惚惚已经可是遗憾无法说，惊觉心已松， 紧紧握着情话，心无心守着沉默，离别总在失意中度过，记忆又高反复涂抹，无法愈合的伤口，你的回上了沉默。 那夜春风停止漂泊，你曾回来过， 相濡相忘都是疼痛。 昨日善良固执，委屈着彼此，打碎心无取笑来世， 遗憾无法说， 惊觉心已松，紧紧握着心花，心无心守着沉默， 记忆又高反复。 紧握着情话，心无心守着承诺，离别总在是一种度过。 记忆又高翻不足梦，无法愈合的伤口，你的回头画上了沉默。紧紧握着情话，心无表，跟着寂寞。